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38集，陈大老卷三，穆家幽盘约妹夫看病。何晨之前在徐家说会给他看离婚协议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发给他了。曲子潇伸手下意识地往下滑，为什么当初那么多人跟何晨家结婚？曲子潇的目光有些恍惚，还没滑到底，身侧的寸头少年忽然平静地开口： 我打听到欧阳威的消息了。 曲子潇的手猛然顿住，也停止了思考。不仅是他，桌子上大部分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，径直地看向平头少年。 在边界监狱，普通人很少知道。 平头少年压低声音看着在座的人： 成王败寇，这个道理你们懂？ 欧阳家失败了，所以轮到这个下场并不让人意外。戴着眼镜的男人点点头，忽然想起来另外一点，他转向曲子潇： 好在伯母当初够警觉，不然 京城几个月前发生过一次动荡，消息被那几个家族全线封锁，大部分人只知道几大家族再次公开的时候秦家忽然上位，而欧阳家再次低调隐匿，手里的产业大部分都被对头吞并。曲子潇跟欧阳威的一众追求者试图联系过很多次，但无奈实力不够，认识到了自己跟他们的差距。这也是一开始曲家误入歧途跟明家勾搭上的原因之一。不过好在后来曲太太竭力阻止了曲家趟最后一趟浑水，把曲家摘了出来，不然以成家的手段，曲家在不在还是一个问题呢。想起这些，曲子潇也是后怕，更明白了曲家在那几个家族面前不堪一击的事实。京城无数富家子弟对欧阳威心驰神往，欧阳威是一二九终极会员的名媛之名广为流传，更是无数人心头的白月光。几个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寸头少年很快就换了个情绪，笑眯眯地看向曲子潇： 最近听说你跟那宋青青有猫腻？那宋青青长相倒有几分像。 曲子潇向来洁身自好，能对一个二线演员心软，无非是宋青青无论是成长经历还是长相同欧阳威都有几分相像。 不说了，我先回公司。 曲子潇索然无味地扔了酒杯。 明天还要跟 GC 集团谈合作。 GC 集团？ 戴眼镜的男人略显诧异。 管家那位大少爷的自由企业，这位是真有手段，国内无数集团想要跟他合作。子潇，遇上他你小心点。 一日，何晨去公司打了卡，完成了外出采访老人小猫的任务，就去了机场接人。机场，穿着冷沉的黑色西服，一声不吭，身上散发着冰冷气息的谢九站在出站口，活脱脱一个冷血罗刹，周身两米范围内一个人都不敢接近，只有宁威不远不近地站在他身边。何晨扛着摄影机走近。 孤狼小姨我带去医院。 嗯。 谢九冰冷地吐出一个字。人带到，他转身就走。 等等， M 州西部交易场是你们的地盘吗？ 何晨问道。谢九看他一眼，依旧冷冰冰的。 不是。 何晨点头，然后笑眯眯地看向宁威。 嗯。小姨，那个人就是这样，没有被吓到吧？我带你去医院。 秦冉在魔都到底是受了惊，胎心有些不稳，昨天晚上就被秦家、程家两人按在了医院。 宁威这件事出动了谢九，只是地下联盟跟金木水火土到底有仇，这两方势力对碰，怕是火星撞地球。他亲自送了宁威回来，何晨正好也要去医院找秦冉，就没让程秦两家接谢九，自告奋勇地来了。宁威除了脸色有些苍白，神态略显疲惫，其他的跟以往没有什么两样。何晨挑了挑眉，便带宁威去了医院。木南有医学组织两大巨头程俊、顾希驰在，自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。眼下不但清醒过来了，还去楼上看同在病房的秦冉。何晨到的时候，木南跟秦冉一个烦躁地坐在病床上，一个弱弱地坐在椅子上，相对而视。 妈，陈姐。 看到何晨跟宁威，木南连忙站起来打招呼。何晨把摄影机随手放到秦冉床头边，朝木南看过去。 嘿，弟弟啊，可以啊，有兴趣跟我混吗？ 木南一愣，然后摇头。 我不学摄影，你可以找明月姐。 除却五行，其他很少人知道何晨真正的身份，只是大概知道何晨跟长宁熟悉，怕也是一二九的人。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鬼，但依旧对他非常尊敬。 跟你开玩笑，我可不敢跟我妹夫抢人。 何晨懒洋洋地挥手，木南是程俊定下的物理研究院接班人，他可不敢抢。说完后才转向秦冉。 我去找我妹夫。 秦冉抬了抬眼眸，嗯了一声，就从兜里摸出了一个 U 盘，随手扔给何晨，不紧不慢道。他在17楼的实验室， U 盘里面是20年前魔都木家生化药物的资料。声音又轻又冷，容色还带着浅浅的噪音。何晨抬手就抓住了 U 盘，挺诧异的。 哼，难怪被国际那群罪犯盯上。 原来是生化药物，跟他最近接的单子有点关系。何晨拿着 U 盘去17楼找程俊，询问曲太太心脏病的问题。17楼。秦修晨也刚好跟程俊当面讨论完秦冉跟木甲的事儿，讨论出结果后，他松了一口气，这才出来准备出去，正好碰上要进来的何晨。 何小姐，来找人。 秦修晨礼貌地打招呼，因为没有休息好，他的声音里略带了一些沙哑，盛极的面容也略显得近人了些。细长的眉目间隐隐间风流婉转，这是秦冉的叔叔，何晨对他也很有礼貌。 来问程医生一点事儿。 对着秦修晨，他实在叫不出来程俊妹夫。秦修晨往旁边走了两步，给他让了个道。 这 屋内刚拿了一份打印的文件的程木撞到何晨，面色一变，恭恭敬敬地开口。 陈小姐。 程木正在鞍前马后帮程俊的忙，主要是在病房要面对秦大佬的死亡凝视，时不时的还有智商碾压，他顶不住。屋外要走的秦修晨看到程木这样，不由轻笑。 你觉不觉得这位何小姐有一点点面熟啊？ 经纪人看着何晨，有些若有所思。秦修晨收回目光。 去楼下看看冉冉。 经纪人同情地看了他一眼。眼下的秦影帝除了每天被迫营业，微博上最多的就是让他催更，基本上都是 拜托秦影帝，求求你侄女快点更新吧。 实惨。 看完小侄女过后啊，你要尽快去 M 州进组了。 经纪人按了电梯门。 已经拖两天了。 下午， 何晨把新闻资料交给老总，就光明正大地翘班回了自己的公寓。李雨山十分佩服地看着他又翘班了。 妈， 何晨公寓，他拿着手机搁在耳边给瞿太太打电话。 我给你找了个医生，明天跟我去看看。 上午他就跟程俊约好了时间。依照何晨跟秦冉的交情，程俊无论如何也会给他空出一个上午的时间。手机那头，曲太太放下修剪花草的手。 医生？ 嗯。 何晨拉开冰箱，找了一瓶啤酒，随意地用牙咬开盖子，喝了一口，才道： 哎，您心脏老毛病了，这医生不错，让他给您做个系统性排查，这样我过两天出差也放心。 曲太太心头一暖，她本来想跟何晨说她国内外医生找了这么多都没用，不过她没有服何晨的好意。 那你明天跟我一起去吗？ 她小心翼翼地开口。何晨手上拿着空瓶，一双雪白的脚踩在灰色的地毯上，就往窗边走，看着小区楼下，略一思索，笑了笑。 嗯，我跟你一起去。 嘿，好好好。 手机那头，曲太太高兴地应了一声。曲管家把剪刀又递给他，微笑道： 少夫人真关心你。 哎，小陈是个好孩子，有才有貌， M 大博士，年纪轻轻就拿了摄影奖。 曲太太按着眉心， 若不是他是我儿子。 提起曲子潇，曲管家也没有开口。曲子潇一心在欧阳威身上，从不肯听何晨的消息，这三年连何晨在哪儿上班估计都不清楚。曲太太把一盆花草剪完，觉得他儿子还能拯救一把。他是真心的喜欢何晨这个儿媳妇，看起来多舒心啊。想了想，他拿手机给曲子潇打了个电话。 明天。 办公室内，曲子潇头疼地按着太阳穴，跟曲太太说了几句之后就挂了电话。 管总那边不好下手。 他的对面，秘书把文件放到他的桌子上，看到他愁眉苦脸的样子，一顿。 曲总， 没事，明天上午我要陪我妈上一趟医院，帮我推掉行程。 曲子潇开口，另外一位部长一愣。 曲太太怎么现在去医院？ 何晨他给我妈找了个医生，我妈让我们都陪他去。 曲子潇的眸子漆黑。闻言，办公室那几人面面相觑，这些都是曲子潇的心腹，自然知道他结婚了。这么多年，曲家里里外外找了多少医生都没有用，眼下那位少夫人给曲太太找了一位医生，还这么兴师动众，怕是又开始作妖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